的朋友，哦，我的朋友，哦，我的朋友，哦，我的朋友。 我的听众朋友，不知道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？ 我的朋友， 此时此刻听着北京乐广播，有没有什么歌要点播呢？静静的十月说，今天是好闺蜜王文君的生日，所以要在电波当中对她说一声 Happy Birthday， 生日快乐！我们一起走过了20年，希望走过更多的20年。为你带来这首范玮琪的《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》。 第一次见面看你不太顺眼，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，我们一个像夏天，一个像秋天，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。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，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，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，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，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，你也不会恨我，只是骂我几句。如果不是你，我不会决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，我的弦外之音，我的有口无心，我离不开 darling 更离不开你。 有一个懂得你的弦外之音，懂得你的有口无心，能够原谅你所有得意的时刻那种喜洋洋的嘚瑟，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这一点，所以真的人生得意知己足矣，有这样的一个闺蜜应该就是老天赐予我们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妹，希望你们继续这样相亲相爱着。 同样，不光是友情需要我们给予更多的关爱，还有就是大家都很重视的亲情。下面这首歌呢，是一位朋友他想送给家人的，也要送给自己即将过30岁生日的哥哥，想对你说，在这个家里你真的是付出了很多，有时候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，知道你很喜欢听这档节目，很喜欢这首歌，好像是你喜欢的一个女孩，她喜欢这首歌。 明天爱睁开眼的时候我就80岁了，我在广播体操的音乐里起床戴假牙，我把鸡蛋煎成了糖馅，等你把豆浆打好再熬熟，我们相对着坐在桌边，80岁的某一天，你会牵着我的手出门吗？拖着装满青菜的小车，你已经眼花的看不清手机，只好专心的望着我，你都落过成小老头了，还会笑话我的水桶腰吗？我从年轻时就不算美女呢，到那时还能看吗？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80岁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是多么期待着与你相伴一生，却又害怕在前方的路口丢掉你呢？我还是会胡乱地哼着歌，等你说一句快别好了，你还是会抱着我开这些不着边际的玩笑，你在80岁的某一天站在街头牵着我，我们提着满满的吃的，看着来来往往的车，我是快乐的悲观主义者，你是理智的乐天派呢，我们磕绊着吵闹着陪伴着，就这样相爱着很久了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80岁啦，啦啦啦啦啦啦啦啦。 真的是一首云淡风轻岁月静好的歌，来自陈小熊演唱的80岁的歌，你会不会在心中自动做一个减法，80岁距离你还有多少年？如果不想在80岁的时候回忆曾经会有很多遗憾的话，那现在呢就抓紧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情，去爱真正想爱的人。今天5月16号过生日的超人梦朋友 Happy Birthday， 这是来自大嘴巴演唱的 Happy Birthday， 是你的好朋友们要为你送上的，希望你26岁之后一切都更加的如你所愿。 所以应该被宠，不用再进攻，今天换我做动，你就是值得，用我的脚给我，只要保持笑容。成快乐伴你左右， 平常是我一生在你耳朵说，其实很开心总是有你陪伴我，一关一关这一关满身大汗，我们努力去转过这一关，可以 sit back 放松，让我来帮你好好的度过，把握今天的最佳时机，我让所有的爱情放在你是我。 Happy birthday my dear， 这是一定要的， 生日快乐，这一声非常的重要哈。同时呢，你也要自己对自己说这一声生日快乐，不管别人给予你多少祝福，接下来的日子还是要你自己去过的，无论遇到什么都需要你好好的面对，不要逃避。今天北京的天气突然很热，最高温度已经30多度，所以有些朋友很想在这个夜晚听到这首凉凉。 成长。 灼灼桃花凉，今生遇见滚烫，一朵一方心伤，足够三生三世背影成双。水一方， 袅袅月色为你思念成河，化作春泥呵护着我。 浅浅岁月覆满爱人袖，翩翩芳菲如水流。 相认，就让情分。 杨宗纬还有张碧晨带来的凉凉，是否真的得到了一丝凉意呢？其实现在的天气真的是特别的好，虽然阳光很足，高温很高，但是低温呢也足以让你感受到在户外的舒适，好好的享受这个美妙的五月天气。下面这份祝福呢，我是要送给一位听北京乐广播很久的老听友，目前呢他现在在天津啊，已经工作了快九年了，每每有时间呢还是会通过网络收听北京乐广播的节目。嗨星辰大海你好，我已经看到你的小纸条了，你说上中学的时候晚上有空就会听男左女右，然后后天呢就要去面试啊，到一家公司去面试一个岗位，希望能得到电波当中的一份祝福，为自己加油。好吧，我把张韶涵这首《不害怕》送给你，祝福你能够心想事成，不要害怕。听完这首歌呢，我们也要到下半时段了，还想送祝福的听友，欢迎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点歌，真有可能成功，不要害怕。 一个人都在挣扎，每一个人都有想去的地方，有时候天使不回答，也许只是因为心还不够渴望。我擦干泪水再一次出发，在漫漫长夜之中飞翔，寻找属于我的那道星光。明明知道真实容易受伤，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，我要奔向我心底的远方，亲手拥抱最美好的时光，路上难免也会迷失方向。我不害怕，我不害怕。错，这都遗忘。

诚信的服务，琳琅满目的商品，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，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。 晚上好，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在518国际博物馆日即将到来之际，北京市文物局推出文物北京系列活动。北京地区有不少博物馆都是依托古建建立起来的，这些博物馆既是老北京的地标，又向各地观众传递着古都文化。接下来就给您介绍几个。5月18号晚上将在正阳门城楼举办正阳之夜，关注北京雨燕策动文化扶贫主题文化活动，将联合发起关注北京雨燕保护城市生态的倡议。正阳门管理处还将发布北京雨燕卡通形象。智化寺的古建和京音乐是北京文博交流馆的最珍贵收藏。馆长薛简表示，今年是文博交流馆升级改成后迎来的第一个国际博物馆日，增加了更多照明设施后，不仅可以让观众清晰看到古建的巧妙精细之处，还具备了夜间开放能力。5月18号，希望市民走进智化寺，一起赏古建，品京音乐。北三环附近的大钟寺原名觉生寺，是清代皇家祈雨的场所，因为寺里藏着著名的永乐大钟，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大钟寺。大钟寺古钟博物馆副馆长刘克全介绍，这座大钟有2层楼高，重量相当于6-7头大象，这么个大家伙曾经3次搬迁才到了今天的位置。518国际博物馆日当天，大钟寺免费开放，观众可以到馆瞻仰永乐大钟，再品魏忠贤的歪钟。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。 晚上9点，带着伟大的爱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。 妈妈，生日快乐，我爱你。 哎，哥们儿，没事了，你一定行。 亲爱的，我好想你，你要好好的。 嘿，姐们儿，别哭了，明天咱们大吃一顿，我请客。 宝贝，加油，下次考试一定能更好。 傻丫头，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的。 那些你说的都是最动听的。北京音乐广播 FM97.4，周一到周五晚上9点，爱得更9点。我要再说一遍，我爱你。韩丽主持。 我是韩丽，巧克力的丽，欢迎光临5月16号周三晚上下半时段的爱得更九点。是的，这是你一直以来都非常熟悉的一档电台点歌节目，但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参与过，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帮你成功过。但如果你不想放弃，继续愿意到新浪韩立微博中留言，总有一天会梦想成真的。下面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，呵护。今天晚上是一位妈妈要送给宝宝的，她说宝宝西西今年3岁了，每天晚上看着她都觉得虽然辛苦， 从你来到但好幸福。生命的那一天，从你第一次看我的那一眼，我决定这一生呵护你，让快乐都围绕着你。这世界啊，虽然不容易，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蓝色的爱无处不在，呵护着你。手贴着我的手，当我别无所求给你全宇宙，有一天你要追属于你的梦，我只想让你知道，这世界啊，虽然不容易，别害怕一步一步地走下去。蓝色的